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通过浏览器访问音视频设备。对于很多从事 GS 开发的同学来说呢，基本认为 GS 是专门做页面控制的。如果用 GS 做音视频处理，那真是很难想象的事儿。你可能首先想到的问题是，浏览器的性能跟得上吗？但 Google 却不这么认为。Google 就是要做一些常人无法想象又难以理解的事情，否则它就不是 Google 了，对吧？浏览器加 WebRTC 就是 Google 给出的答案。那从2011年 Google 创立了 WebRTC 项目之后，其愿景就是在浏览器之间可以快速的实现音视频通讯。那在那之后呢， WebRTC 1.0 规范推出，那使得现代的主要浏览器像 Chrome 啊、Firefox 啊、Safari 啊以及 Windows Edge 都已经开始支持了 WebRTC 库。换句话说，在现代的浏览器之间实现实时的音视频通讯已经成为可能了。下面呢，我就通过讲解浏览器上访问电脑的音视频设备，向你展示这些浏览器现在访问音视频设备是何等的简单。在正式讲解之前啊，我先向你介绍一下 WebRTC 实现音视频通话它的整个过程。那对这个过程的了解呢，可以让你清楚的知道本篇文章所要学习的知识点是什么，以及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它的位置是什么。通过这幅图你可以看出，要实现一对一音视频实时通话，它的过程还是蛮复杂的。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将这幅图分成四部分，即两个 WebRTC 终端、一个新令服务器和一个 STAN 特任服务。 WebRTC 终端主要负责的是音视频的采集啊、编码啊、NAT 穿越以及音视频数据的传输，这些主要的工作都是由 WebRTC 负责的。新令服务器呢，负责的是新令处理，比如加入房间、离开房间、媒体协商的信息的这个传递等等，这些是由新令服务器负责的。而 STAN 和 TURN 服务呢，负责的是 WebRTC 终端在公网的 IP 地址的一个转换，以及在 NAT 穿越失败之后数据中转。那了解了上面这些内容啊，那接下来我再向你描述一下 WebRTC 这个音视频通话的这个大体过程。当一端进入到房间之前，它首先会检测自己的设备是否可用。那如果设备可用，它就可以采集这个音视频数据了。对于采集到的数据，那一方面呢，可以进行这个预览，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视频，大家都应该有这个体会。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将它保存成文件，那在以后呢，让用户自己回看之前的内容，比如有些内容重点内容想回看一下，尤其是在开音视频会议的时候讲了哪些几个点，哪些要点要记录下来，可以重新回看。那等到第二个终端加入到房间之后呢，第一个用户就会收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另一个用户已经加入成功的这样一个消息。那当第一个用户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就可以创建这个 RTC Peer Connection 这个对象了。那这个对象用来干什么呢？他就会负责这个将采集到的音视频数据进行这个编码，然后最终呢通过 P2P 进行数据传输。这都是 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要做的事儿。那对于这个对象呢，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还会做详细的介绍。当然了，在进行 NAT 穿越的时候，或者说 P2P 穿越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会失败。比如在美国，它的成功率是在 70% 以上，那 P2P 效果非常好，对吧？但在中国呢，由于这个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吧，大家也清楚，那它的穿过率呢连 50% 可能都不到。所以当 P2P 穿越失败的时候，那依然要保障这个音视频数据仍然可以互通。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 TURN 服务进行音视频数据的中转了。当这个音视频数据历经了这个千辛万苦啊，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来到了对端之后，对端首先收到这个数据要对它进行解码，对，它不能直接使用，因为这个数据都是压缩的，首先进行解码。那解码之后呢，才能交给这个播放器将它展示出来，这样才完成了一端到另一端的这个单通。这是单通。那我们真正通讯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叫相互通讯，对吧？那如果要实现相互通讯，那双方都要通过这个各自的 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那传输自己这一端的这个数据，也就是说采集、编码、传输，走这一套流程。那另外一端呢，就是接收，接收到之后解码，然后展示。 以上呢就是 Web27c 进行音视频通话的一个大体过程。那对于本文来说呢，重点要介绍的内容就是 Web27c 中如何进行音视频采集这一部分知识。在正式讲解音视频采集这个 API 之前啊，你还需要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音视频相关的概念。那这些概念呢虽然不难理解，但是后面我们都要用到的。那第一个呢是摄像头，这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那就是采集这个图像和视频的。第二个呢是帧率，我想这个你也应该非常清楚。那比如说我们一秒钟可以采集30张以上的图像，对吧？好的摄像头呢可以到100张以上的。我们把每一秒钟可以采集的图像的次数称为这个帧率，那帧率越高它的视频越平滑越流畅。但是呢也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直播过程中呢你设置的帧率越高，那么你占用的带宽也就越多，所以在直播过程中呢一般都不会设置太高的帧率，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个呢是分辨率，这我想我就不用做过多的解释了。那分辨率呢分为 2K 的常见的，对吧？ 1080p 720p 420p， 那分辨率越高清晰度越高，当然它与带宽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你的分辨率与你这个带宽其实是动态调整的，尤其是在直播中，对吧？因为我的带宽如果不能承载你这分辨率的话，你必须要降分辨率啊。那第四个呢是宽高比，对于宽高比来说你可能就不太清楚了。那一般的分辨率的宽高比呢就有两种，一种是16:9，一种是4:3。4:3呢是从这个黑白电视过来的，我们小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对吧？它是黑白色的电视，对，这是从电视这个系统上传来的4:3。另外一个16:9呢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显示器，我们电脑上用的显示器的这个宽高比是16:9。对，那视频呢一般情况下使用的也是16:9的这个宽高比。这样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一个长条。那第五个呢是麦克风，这个你应该很熟悉了，就是采集这个音频数据，那上面是采集视频，下面是采集音频。那它与采集视频呢是一样的，也可以指定这个采样次数，我们称为这个采样率，在一秒钟采样了多少次，对吧？还有位深，就是我每采一个采样是用几个比特表示，比如说8位的就是8位的位深，那16位的16位位深。那一般的这个音频呢现在都是16位的。那位深呢也可以叫采样大小，这两个概念是同等的，对，采样位深或叫采样大小。好，第六个是轨，轨这个呢其实就是 Web27c 中呢借鉴多媒体的概念。那我们在多媒体文件中，比如 MP4 文件中都有轨，音频轨视频轨，那它实际物理上呢就跟我们火车上的轨一样，这两条轨呢是永远不相交的，代表这个音频数据和视频数据永远不混杂在一起存放，而是分别存放。那最后一个呢是流，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容器，在一个容器里呢可以包括了很多轨，对，也就是说这个在流中呢包括了很多的这个音频轨视频轨。当然这个流分为媒体流和数据流，媒体流呢就可以存放多个音频轨视频轨，那数据流呢就可以存放多个数据轨，当然也可以存放零个，对吧？不存放，容器中可以不放任何东西，这是流的概念。 OK，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后面的内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浏览器下采集音视频的 API 的格式以及如何控制这个音视频的采集。首先最主要的一个是 get user media 这个方法，在浏览器中访问音视频数据就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调用这个 get user media 这个 API 就可以了。那它的基本格式呢我在文中已经展示了，它会返回一个 promise 的一个对象。那这里呢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 get user media 如果调用成功，那就通过 promise 就获取到了一个 media stream， 也就是一个流的对象。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音视频中获取到这个音视频数据了，因为在这个流中包含了音频轨和视频轨，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如果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get user media 失败了，比如说用户拒绝访问，拒绝你这个 API 访问它的媒体设备，或者说呢我们要访问的媒体设备它不可用，那通过这个 promise 呢我们就获取到一个对应的一个 error 对象，那么通过这个 error 对象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在这里呢我要插一句，为了便于你理解，我在文中呢附上了一些相关代码，所以建议你在听这个音频的同时呢也能结合文字，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是这个 get user media 的参数，就是 media stream constraints 参数。从前面的调用格式中啊你可以看到 Get User Media 这个方法有一个输入参数叫 constraints， 它的类型呢就是 Media Stream Constraints， 它可以指定 Media Stream 中包含哪些这个媒体轨，比如音频轨、视频轨，那还可以进一步对媒体轨做一些限制。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它包括了哪些限制。那下面这段代码呢是我从 WebRTC 1.0 规范中摘取的，从这段代码中可以看出这个结构可以指定你采集的是音频还是视频，或者是两者同时采集。那举个例子，比如你只想采集视频，那就可以在这个 constraint 中它的这个 video 域设置为 true。 如果你想音频和视频同时采集，你就可以在 constraint 中将这个 video 和 audio 这个域呢同时设为 true， 这样你就能将音频和视频同时采集出来了。甚至你可以能进一步的对它们做限制，比如我们下面这段代码展示的，对吧？在这个例子中呢，视频的这个帧率设成了是20帧每秒，那宽度呢是640，理想的呢是这个1280。所谓理想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清晰度的宽度能达到1280，那我就使用1280。对，高度也一样，是最小360，理想是720，对吧？它的宽高比是16:9。除此之外呢，对于音频，我们还可以开启这个音频的回音消除、降噪以及自动增益这些功能。除了这些参数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参数可以设置。更详细的信息呢，你可以跳到文末的参考部分。我已经将这些参数呢汇成一张图了，你可以直接这个保存查看。OK， 通过上面这些方式，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控制音视频设备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上面的这个 API 来做具体的音视频数据的采集。那文中的 H5 代码呢非常简单，它引入了一段 GS 代码用于捕获音视频数据，然后呢将采集到数据通过 video 标签播放出来。为了便于你理解这部分知识啊，这段代码中有两条我是需要解释一下的。第一条呢是 H5 中的 video 标签，它不仅可以播放多媒体文件，还可以用于播放采集到的这个音视频数据。其中的这个 audio play 参数表示的是当页面加载之后呢可以自动播放视频，对，我们就不用用手工点一下了，它自己就这个播放了。另一个呢是 place in LAN， 表示的是 H5 页面内播放视频，而且呢是不使用系统播放器，而是使用 H5 自己的这个播放器去播放视频。另外一条是引入了外部的 GS 代码，起到的作用就是获取这个视频数据。这段代码非常的长，这个我下面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GS 代码中首先它调用了 Get User Media 这个方法，那通过这个方法呢来访问 Camera 这个设备。如果是第一次访问 Camera， 那浏览器呢会向你弹出一个提示窗口，说这个让用户决定是否你可以访问它的摄像头。那如果用户说你可以访问，啪点了一个同意，对吧？那最终呢就会通过这个 get user media 这方法中的回调函数，那回调到这个它具体的回调函数中去。比如我们这里是 get local media stream， 那在这个方法中呢它有一个输入参数，这个输入参数就是一个 stream， 那在这个 stream 中就是采集到的这个音频轨、视频轨，在这些轨里存放着它们相应的数据。我们将它作为这个视频源，就是我们获取到的这个音频轨、视频轨，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音频轨、视频轨封装到一起的这个 stream 当做一个视频源，直接复制给谁呢？复制给这个 H5 的 video 标签的 src object 这个属性就可以了。那这样呢，当 H5 这个页面加载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页面中看到我们摄像头所采集的这个视频数据了。在这个例子中啊， get user media 方法的输入参数Media Stream Constraints 那只是限定了这个只采集视频数据。那同样的，你可以通过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这些方法去让它采集音频数据，同时呢可以限制视频的大小、视频的这个宽高比，对吧？以及音频是否开启回音消除等等等等，这些限制你都可以去设置。总体来讲啊，在 WebRTC 中 Media Track 和 Media Stream 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后续我们在学习 WebRTC 过程中呢要反复用到它们。所以在这里啊，你一定要将这两个概念理解透彻。那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共享视频、音频、桌面，对，这个该怎么做到呢？那如果你对 Media Track 和 Media Stream 真正的理解了，那你就会觉得这个 WebRTC 处理这些事情啊其实蛮简单的。 另外呢，在本文中我重点介绍了这个 Get User Media 这个 API， 那它也是 WebRTC 几个核心 API 之一，最核心的 API 之一，所以你必须要熟练掌握它，因为通过它你就可以对音视频设备做各种各样的限制，采集音频，采集视频，对吧？分辨率是多少，帧率是多少，视频的采样率是多少，它的位深是多少等等的，这些都可以设置。当然了，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可以通过这个 API 开启那个什么呢，开启一个回音消除。那回音消除问题是所有做实时互动直播系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 GS 开发同学来说，那现在非常简单了，你只要调用一下 API， 将回音消除这个选项打开，对吧，一下子你解决了世界难题，这下你可厉害了。 OK， 那最后呢，我们还通过一个例子向你具体展示了采集这个视频之后的效果，相信通过这些讲解和展示呢，你应该可以感受到目前浏览器它的功能有多强大了，以及它可以做更多更有意思的音视频相关的事情。那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我在这个文中呢做出的一个效果图，当然这个图呢是没有美颜过的这个图。 OK， 那在最后的是一个思考时间，那我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上面我们学习了这个通过 Get User Media 获取音视频数据，而在真实场景中呢，我们往往不但要获取到默认设备的音视频数据，对吧？更关键的是还要获取到某个指定设备的音视频数据。比如说啊，摄像头上有两个，手机上有两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那么我们想采集前置摄像头的这个数据，我们就要指定过去。如果我们想用后置摄像头，对吧？那么就要指定后置摄像头去采集数据。那这个怎么做到呢？这需要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那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在留言区与我一起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那非常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对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好，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分享到这个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去